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風，自由風開始了。今天第一個鐘頭會跟大家談談關於一些抗疫的措施。政府就因為疫情是爆發得都頗嚴重，就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再次收緊很多，就是這個社交、這個防疫措施的。等等這些措施到底對大家會有什麼影響呢？稍後會請一些受到這次新的措施影響到的一些朋友和一些行業跟我們談一下。稍後我們也會談一下關於最近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啦，就是关于有线新闻咧裁员的一个消息啦。咁我哋都会倾一倾咧，关于个通识咧就即将会进行一个大手术嘅。咁有关呢啲话题咧，大家都可以欢迎你打嚟咧，就可以同自由风倾下啦。咁我电话咧系18723111。咁有关于嗰个防疫措施收紧嗰方面咧，就政府喺寻晚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因应呢个疫情嘅爆发咧，咁系增加咗一个限聚令嘅罚款嘅。咁咧就系将会咧系提高到咧系10,000蚊。咁呢个咧仲系繼續傾緊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認為呢個咁樣提高咗咧就未必有效，同埋咧就亦都覺得可能未必好公平啊。咁大家如果對呢啲規定有啲咩意見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其他呢個措施亦都係收緊咗咧，都有好多項嘅。咁包括咗咧，譬如公眾地方嘅群組聚集咧嘅人數上限咧就係減到得兩個人嘅啫。咁婚禮嗰方面咧，人數嘅上限咧就減到咧係至到20人，咁而且咧就係唔可以飲食嘅。咁另外亦都有啲譬如話取消豁免咗個宗教活動啦，咁亦都取消咗咧豁免呢個本地遊嘅旅行團啊等等嘅。咁有關於措施咧，其實對某啲嘅業界嚟講咧都造成影響。咁例如婚禮嗰方面啦，好多人進入咗啲籌備之後咧，因為嗰個人數咧個限制又收緊咗咧，咁好多做法咧可能都做唔到嘅，好多安排啊等等啊咁。咁到底呢啲措施咧對大家有冇直接影響嘅咧？你會唔會都係受呢個影響嘅範圍嘅其中一啲朋友咧？咁歡迎你打電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电话咧就18723111。咁我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上车买楼嘅上车 in English？ 有听众咧就电邮问萧叔叔。通常呢個 expression 咧，我哋就係咧喺廣東話嘅 expression 啦。通常就係喺樓市上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講，即係早少少買樓嗰班，我哋叫做所謂上咗車啦。咁我哋英文咧嗰架車咧，我哋通常就叫做咧 the property ladder，the property ladder， 即係樓市類似假設啦，假如一路上升嘅話咧，嗰條樓梯、嗰條階梯 ，the property ladder。 property 当然是 PROPERTY 啦， ladder 就是那条梯， OK， LADDER， LADDER， so the property ladder 就是我们所谓的车。那上车呢，我们可以说 to get onto the property ladder。 比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说我这间楼我在几年前买了啦，我们几年前就所谓上了车啦，我们可以说 We bought the apartment ages ago. We bought the apartment a decade ago, for example. 十年之前就买了这间 apartment. We got onto the property ladder early. 我们可以说 We got onto the property ladder early. 就是一早就上了车啦，这样。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談談關於政府就因應這個疫情是再繼續是這個爆發，就是收緊一些防疫措施，研究包括了增加限聚令的罰款。有關疫情的最新的情況，今天就據這個衛生防護中心的數字，就是新增加了今天就103宗的個案，6宗就是輸入個案，15宗就是沒有源頭的本地個案，都繼續維持著三位數字的個案，就顯示的情況都挺嚴重的。政府就為了因應這樣情況，就繼續不斷收緊防疫措施。到這些措施裏面，就肯定有很多行業或很多人士會受到影響。其中一個就是政府會研究緊就是提高這個罰款的。由原來的2000元是打算可能提高了幾倍，現在據說就可能會提高到1萬元。到底提高了這個罰款的話，是不是可以起到阻嚇作用呢？或者到底實際上來說有沒有幫助呢，令到政府收緊措施裏面嚟講咧，係依個嚴重啲嘅罰款咧，令到個限聚令更加有效地執行咧咁。咁啊，歡迎大家都打電話嚟咧，可以分享我哋嘅睇法啦，亦都可以咧係講下你嘅觀察嘅。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咁啊，依個時間裏邊咧，我就揾到咧就係元朗嘅區議會副主席啦，咁亦都係曾經成立一個組織叫599關注組咧，就係關注緊關於啲限聚令嘅罰則嘅。咁咧就係麥業成嘅，麥業成你好。 你好啊，陈生你好。 系啊，我哋倾紧咧就系政府，因为要对付疫情再次爆发啦，就收紧咗啲防疫措施嘅吓。咁其中一个关于罚款嘅规定咧，就可能系会提高到10000元嘅。咁我哋知道咧，就你哋嗰方面咧，可能都未必觉得呢个措施有效嘅。咁不如你先讲讲对于呢、這个即系可能提高到10000元咧，你哋系有啲咩嘅考虑啊，或者一个睇法？ 本身佢唔夠知咧，佢就話如果群眾一聚集咧，佢就會告啦。譬如咧，過去有六個，跟住過嚟四個，而家話兩個，超過兩個，即係簡單普通市民喺街行，兩個係第三個人企埋一齊咧，就已經違反咗嘅。咁變咗咧，就會有個罰則。喺過去曾經已經就住呢樣嘢已經拉咗好多人嘅，就發咗好多呢啲咁嘅唔夠知嘅命令啦。咁當中又罰係2000元嘅啫，咁而家又話提高到10000元，咁其實當然係唔合理啦。特別我哋覺得會限制咗嗰啲市民嗰、那個即係出行啊等等，或者個自由度啦。咁而佢關於個疫情，其實而家政府好多咩食肆啊等等都做嘢，佢哋其實可以做到嘢嘅，就冇需要話將個罰則。由2000增到10000嘅，因為我哋個 咁啊，叫成日喺呢度咧，係啊，我想停一停咧，就問一問先嗱，即係你覺得未必有效啦。咁你一般人都覺得咧，就係即係所謂自亂世用重典啊嘛，即係你由2000元去10000元咧，增加咗5倍啦。咁5倍呢個罰則咧，對好多人嚟講，覺得話即係可能好大嘅負擔啦。咁啊，因此可能會小心啲啦。咁如果按照咁樣嘅睇法落去咧，加重呢、這個咁嘅罰則，即係去到10000元咧，嗰、那個阻嚇作用有冇咧？你覺得？ 其實就冇嘅，嗱，而家講緊就係話，佢除咗罰則以外，其實冇咩其他嘢做到。嗱，而家我哋見得到有啲唔公平，譬如大陸嚟香港人士、香港居民都，佢哋係唔使隔離嘅，入境就係自由嘅啦，全自由嘅，根本都唔需要話所謂隔離14日。咁其實今日我哋見到到境外輸入數字都有6宗啦。咁其實會唔會都係有個物即係？病菌輸入嚟咧，咁樣其實所以你話加呢個罰款係對香港居民係 即係罰咗香港居民啫嘛，我覺得唔公平。同埋我哋都曾經有啲朋友咧，即係俾佢就收到市民求助啦，就俾佢罰過啦。咁就話罰款2000蚊咁樣，但係因為基本上嗰啲人就對自己得個行街都俾人罰啦。咁啊，當然係抗辯啦。咁啊，抗辯我知道，亦都警方就亦都本來就有一個59G咧，亦都轉為一個非法集結嘅控罪。咁我哋覺得 即係唔係限聚令嘅咯，即係咪？即係用非法集結 嘅就限聚令㗎啦。因為限聚令其實就因為牽涉有舉證嘅，被當時限聚令人數超過4個，就違法啦。咁其實一個兩個。咁佢都捉埋人，而家跟住又話未必過得入嘅時候就轉非法集結啦。我諗呢個係一個警方有少少有啲問題啦喺度。 咁啊，葉成啊，你呢度咧可唔可以同我舉啲例子咧？嗱，我哋睇啲報道講咧，你其實都處理過啲人咧係求助嘅，即係話咧佢其實可能係屬於即係無辜啊，或者佢咧唔係真係我違反咗個限聚令嘅。嗰啲個案裏面有冇一啲你可以譬如同我哋講一講咧？其實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覺得係咩情況之下會咁樣俾人哋所謂濫發咗呢個罰則咧？ 但有次咧，因為當然而家案件係審理當中啦，就開唔到名啦。咁啊喺舉例元朗亦都有個市民夜晚行街，即係買啲食物嘅時候，咁啊俾一個人啫嘛，警方就捉咗佢。就其實都係幾個月前嘅事㗎啦。咁佢唔認，咁跟住一路拖到而家，就直情要落口供就話。話可能會告一個非法集結。 咁你一個人啫，咁點告？點會有非法集結咧？ 根本係告唔到。咁但係個問題上，如果你一告非法集結嗰陣時，你要上庭啊，去做好多嘢啊，可能請大狀啊等等。咁啊，其實係一個負擔嚟噶嘛。咁我哋覺得少少警方就似乎就用呢啲咁嘅罪名，令到市民去認啦，認咗個59G啦，罰款啦。咁所以而家佢又加翻重嘅罰款，其實就即係有啲。抗辯緊嘅人士，其實唔公平喎。到時究竟係罰2000蚊啦，定10000蚊咧？其實都有個問題啦。 葉業成啊，你頭先講開咧，呢個一個人都俾人哋告呢個非法集結咧，呢個案係已經進行緊啦。有陣時係已經結束咗，係點樣 嘅？結束嘅，而家進行緊， 進行緊。 咁而家警方又再將佢筆錄，就話要再可能告非法集結咁啦。所以某程度真係我哋覺得係濫告啦。咁而讲返疫情方面，我哋觉得政府所谓咩自乱世，其实香港唔乱啦，冇乱过。政府觉得乱咋嘛，简单讲係集中我哋嘅议员嘅角度嚟讲，係政府搞乱香港咋嘛。 所以但係係呀，但係麦成啊，但係我都想再问返你嗰、那个即係情形啫啦，譬如你睇呢个讲到关于一个人嘅都会被非法集结嘅，有冇啲其他例子添呢？即系譬如包括咗，譬如可能系行街或者咩成啊，咁你或者啲咁嘅例子加埋有大概几多个到啊？啲个案嚟计。 嗱，而家手头上咧就当然而家我哋有个求助嘅，当然系有个一个啦。咁又咁够支转非法集结啦。咁但我知道应该仲有嘅。咁当然有啲就因为喺嗰、那个检控过程底下咧，亦都变咗唔系太方便咯，讲出嚟噶嘛。 OK， 咁如果佢向你求助嘅话咧，咁你通常系会点样做噶？点处理噶？ 咁律师去处理啦。咁当然第一步，如果咁够知啊，当然系写信去抗辩先啦。跟住就如果上庭就要转律师去帮你手啦，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今日香港市民都几无助嘅咁样。 咁你话譬如话你觉得嗰个罚10000蚊系未必有用啦，咁你其实譬如你喺地区里边咧，同一啲街坊或者基层嘅市民去倾咧，咁又有咩方法可以即系真系而家一路要收紧啊？或者大家都觉得即系而家即系疫情都严重啦，大家都希望做啲嘢咧，就帮助嘅情况唔好再恶化啦。咁如果你话10000蚊都未必得嘅，咁或者好多时又滥发呢个咁样嘅告票或者罚则，有冇咩措施咧喺个基层社会里边你可以听得到咧？其实政府应该点做咧？可以真係有效地可以比較控制到嘅情況咧， 都係有效嘅。基本第一要封關先啦，由國內陸路嚟香港嘅人士咧，基本要隔離14日。因為今日每日都有成幾，大約3000到5000個嘅人士嚟陸路嚟香港，但佢哋係唔需要完全隔離嘅。咁我據我哋其他搭飛機嘅都係香港人都你好唔公平嘛，同埋你。確保唔到佢哋本身會有將個病菌帶咗入嚟噶嘛？咁我覺得呢樣嘢，如果你真係要隔離嘅話，要嗰啲係咪要做咧？咁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其實 有佢有隔離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如果飛機嚟香坐飛機嚟香港嘅旅客嘅話，第一佢可以選擇隔離酒店，第二可以選擇翻屋企自我隔離。 嗯。 咁如果佢選擇翻屋企自我隔離嘅時候，佢翻屋企其實屋企有其他人噶。咁如果假設佢又真係中咗招嘅話，感染到仲有屋企人，但屋企人反而可以出入入好自由喎。咁係咪似乎政府係做嘢係阻伴咧？我覺得呢方面，你話加罰款咧，我覺得對我哋唔公平同冇效咯。 嗯， 喺呢方面，喺海關方面做好啲，我覺得更恰當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 好。 咁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元朗區議會嘅副主席麥業成嘅，咁佢提到咧就話增加呢個罰款10,000蚊咧就未必有效，可以即係阻壓到嘅疫情嘅。咁但係佢提到裏邊咧就而家係喺外地翻嚟嘅人咧，就政府亦都研究緊嘅，其實啊，就包括咗可能要用專車啦，又專門嘅酒店啦，即係盡量控制咧，就啲人一落個機之後咧就盡量咧就係唔可以四圍走嘅，或者係即係個措施亦都係會收緊啊。即係之前咧亦都有啲人嘅反映過咧，就如果搭機嚟咧，雖然話叫做要自我隔離，但係期間咧。都几自由噶，咁会唔会喺嗰度造成一啲漏洞咧？咁呢啲系其中一啲嘅措施啦。咁到底应该点样做系可以做得好啲嘅咧？咁大家可以都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咧倾下，或者分享我哋嘅意见嘅。咁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有一位听众林太咧，就系接通咗，想同我讲下关于增加罚款嘅问题嘅。林太你好， 系我就想话俾你听咧，我今朝好认同阿梁子超医生。那个建议，他是说增加罚款与不增加罚款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最主要就是个执法，这个我相当的认同。举个例，第一波不知第三波的时候呢，不单止要戴口罩，连食烟那些都不得的。好了，那第一二日呢非常之好的执法，我都赞了。跟着下面没有下文。现在呢就是这样。咁所以執法係非常之緊要，就係咁。第二樣嘢呢，我都好勸喻自律係好緊要嘅。如果冇自律呢，如果啲人唔自律，你點做都冇辦法嘅。係囉，你而家睇下大老嘅幼嘅學生停課。呢啲就为真系好緊要嘅影響好大嘅。 係好啊，唔該晒先啊林太。 好 系啊，咁啊，到底关于啲罚则系能唔能够即系认真地执行咧？咁样咁啊，但系如果系收得太紧嘅话咧，就或者执法太严嘅话咧，其实都可能有反弹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街头啦，如果系好多人即系收到告票嘅话咧，都会拗噶。即系正如等于头先啊，我哋同阿麦业成咁倾咧，有好多市民你觉得咧，可能都唔关我事噶。咁可能或者嗰个超乎咗限聚令嘅人数嘅时候，亦都唔系真系故意嘅。等等呢啲执法上咧，其实都真系出现咗好多嘅争拗嘅。咁啊，大家如果有亲身经历过呢啲咁样嘅情况咧，都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个电话咧就18723111。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啊，继续有听众啊，胡先生咧同我想倾下嘅。胡先生你好， 真系你好啊， 系啊，请讲。 系啊，其实我都即系赞同刚才嗰位所讲咧。其实而家最大问题唔系罚几多钱啊，最大问题就系话其实政府执法嗰度咧系好有问题 嘅。 即系唔好话分咩label 人蓝啊黄啊嗰啲嘢啦，即系其实我哋一般其实香港市民嚟讲，我哋都系讲道理嘅啫。咁嗱，好似而家最近有成500多宗嗰、那个即系确诊个案嘅跳舞群组咁样，咁其实我都想好想问政府，究竟啊，其实而家嗰个跳舞群组里边。你未必係有500多人都係跳舞群組啊，因為跳舞群組裏面啲人可能再惹開咗去，所以有500多人都未頂啦嚇。咁其實有份跳舞嗰啲有圖有真相啊，有曬錄影，咁又有幾多人係被即係咁樣去票控咗咧？ 即係你覺得係應該要有採取行動嘅，即係對於個跳舞群組裏面嘅人， 根本係個執法嘅問題啊嘛，係嗰個嘅。罰則嗰個係你要加到幾多幾多嘅問題啊嘛，係咪？咁你政府執法嘅，你要交代咗，你又執法咗，你要喺翻你嗰個自己本身所定立嘅框架之下，你執法咗之後，發現咧嗰啲人咧都俾你告完，俾你罰完，證據確鑿，俾你罰完，都冇乜果效嗰陣時候，你先至去 review 嗰個嘅，即係嗰個罰則係咪冇阻嚇力啊嘛？而家根本就係我哋都唔知道，普羅市民都唔知道，即係究竟執法嘅情況係點樣樣。咁而家最好就係話跳舞群組嗰度噶啦。咁係咪因為跳舞群組裏面有因為有啲

努力咧，希望將工展會搞好嘅，咁亦都花咗唔少嘅心血資源。咁而家要被迫延期咧，就肯定令到好多參展商啦，同埋市民都會失望嘅。咁啊，但係對於呢啲廠商嚟講咧，可能就佢哋要即係要依個延期咧，或者可能要取消咧，就都要誒俾咗唔少嘅錢嘅，因為咧就安排依個場地啦，依個包括咗請人啦等等嘅咁。咁啊，原本準備好嘅一個咁嘅工展會咧，就要延期啦。咁啊，對佢嚟講咧，都會造成一啲嘅損失嘅。咁啊，大家依個對依個話題咧，如果你譬如話可能都係參展商啦，或者係對依個工展會咧嘅延期舉行咧，到底有啲咩嘅意見咧？咁可以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啊，關於今次呢個工展會嘅延期嘅事咧，咁我就請嚟咗咧就係廠商會嘅會董同埋參展商之一咧美味盞嘅董事總經理咧阿謝瓊峰咧同我哋傾下嘅。謝瓊峰你好。 系你好， 系我啱啱听讲紧咧，就似乎已经系厂商会有咗呢个决定啦。咁啊，原来喺呢个月嘅12号至到明年1月1号嘅工展会就有延期啦。咁啊，到底呢个延期嘅决定咧，对你哋譬如参展啊，或者系即系打算要即系会参与个工展会嘅一啲厂商嚟讲，造成啲咩影响啊？会 哇，造成影响就大咯。首先就我谂货就已经落晒嚟香港噶啦，即系我攞到参展商都准备好晒啲货。咁啊，货就会积存喺度啦。咁又未知道几时即系几时会开翻啦，即系会做翻呢个展期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再商讨咁样。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嗰啲推廣員啦，咁因為推廣員本身都預咗個期係12號至4號嘅，咁而家你改期，咁可能你話改到一月咁講啦，咁佢一月可能已經接曬 job 啦，咁因為佢哋都要接做啲年檔啊，好多喺一月份好多唔同嘅參展，即係啲展即係喺商場好、百貨好，咁佢哋而家我哋都要睇下，都唔知幾號嚇。 啲推廣員有幾多個啊？阿成日峰。 我哋个铺就我哋个 booth 应该有24个嘅。 即系你公司嗰、那个嗰、那个摊摊位。 系啦，咁我谂在场应该都有成冇10000都有8000个呢啲铺推广员喺度。咁呢班人就会可能叫做做少一个月生意咯，因为其实佢而家下个礼拜佢都未必搵到工作噶啦嘛。 但系你哋要唔要继续俾翻钱佢嘅咧？如果今日取消咗，譬如你可能已经预咗佢开工噶啦。 推廣員出就係以你做咗，你翻咗十日工，咪俾十日工咯，即係呢啲叫短期合約咯。 哦，即係佢如果取消咗，就真係完全係冇收入，零收入。 係啊，係啊，零收入噶。咁呢個已經係對佢哋一個好大嘅變動。明明可能佢有2个月嘅收入，而家變咗得翻1个月嘅收入，甚至乎有一班可能係我唔做啦，因為我接咗1月份嘅期啦。咁我哋又要重新揾過一啲推廣員咁樣。 系咁嗱，今次里边咧，我哋知道即系你作为参展商，当然都即系会有损失，亦都对你会造成好多麻烦啦。咁但系政府呢个防疫嘅措施嘅即系名义之下，要做呢个决定咧，咁你哋觉得会系点咧？即系可能系咪即系都需要配合啊？有阵时觉得其实系咪有你哋有啲措施原本你想会做嘅，系可以都或者可以做多少防备啦？同政府去倾，有冇试过咁样咧？ 其实咧，喺我谂9月嘅時候咧，咁已經同康文署嗰邊咧已經溝通咗嘅。咁譬如食飯嘅，我哋嘅推廣員食飯係要唔可以喺個攤位裏面啦，要去空降嘅地方啦。4个人一組啦，就唔可以譬如我有24个嘅，我唔可以12个咁食啦。可能佢12个都要分4个咁樣，咁仲要係離開個圍院嘅，即係嗰個公展會個範圍嘅，仲要喺公園以外嘅地方食， 咁即係個會場度就唔可以食飯。 係啦，係啦，咁又戴面罩啦，戴口罩啦，唔俾試食啦，午餐飲業嘅可以喺度賣啦。咁其實都做咗好多限人流啦，即係可能往紙公展會可能一個鐘頭可以最多容納16000人嘅，咁好似聽講話改到8000或者甚至更少咁樣。咁其實廠商會都配合咗政府好多要求，因為畢竟都係想大家開心安心咁去買嘢咁樣。 即係呢啲措施都係9月份嘅時候同康文署傾嘅， 傾好曬㗎啦，應該就係、是。 但佢哋都接受係咪啊？即係當時佢哋對你啲建議都 接受嘅，全部即係按照政府。同我哋嘅即系大家协商咗之后，咁大家参展商亦都接受，嗰个 政府亦都接受嘅咁樣，咁傾到好地地嘅，咁係可能因為最近疫情啦，咁特首亦都喺前幾日就加辣啦，我哋叫做啊，即係變翻二人限聚啊咁樣。咁我哋參展商其實就覺得即係有少少唔係咁即係合理嘅，就係、是、你市面上其實有好多地方都喺度做緊零售銷售嘅。系咪先？咁 系超市啦，譬如超 市 啊、 街市啊、商场啊，其实嘅人流亦都唔会少得过户外嘅，好似工展会咁样。咁、但系毕竟你就只要户外就封咁样，哦，街市、超市就唔封，咁其实参展商系觉得好唔公平嘅喺呢方面。 系阿邵景峰，我想问一下，譬如你哋讲嗰啲措施咧，都已经系即系尽量配合啦。咁啊，九月份嘅时候同康文署倾嘅，咁啊最近疫情系严重咗嘅，咁你会唔会又同政府即系会争取倾下？如果个措施又再收翻紧啲嘅，即系近期啊，即系讲啊，近期会唔会系用咁嘅方式，希望可以继续即系延续落去？有冇试过咁倾过嘅咧？ 而家系过去呢两日咧，就系倾。 再收紧啲得唔得咧？咁即系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政府都系希望过咗特首嗰个十四日嚟紧呢个十四日呢个两日限聚令，睇下嗰个疫情系咪可以控制翻落嚟，先至可以再谈系咪再加辣啊，定点样咯？ 咁即系而家系延期话，都冇个日期喎，即系延到几时为止？ 冇啊！ 即 系 今次个 先系呢个先系最大件事。其实佢唔做有唔做嘅处理方法，即系我嚟讲，你而家譬如今日即刻讲话唔做嘅，咁我哋嘅处理方法就仲可以明确啲，即刻控制啲货走啊，唔好离住啊，有部分嘅货可以唔离住啊，咁样或者啲人手可以即刻啊，同人嚟斩，咁等人哋可以出去搵嘢做啊嘛，系咪先？而家就唔系啦，即系而家吊住条命嘅，所谓嘅，喂，你又要 hold 住班人，又要 hold 住啲货。但系又唔知几好，咁我希望短时间内，因为其实厂商会嘅会长都有同我哋讲，希望系今个礼拜五之前都有一个实际嘅一个答案俾到。 嘅日子即系延期延到几时？你哋系咪即会争取尽快做翻咁样？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冇错，应该我估啦，佢哋倾紧系一月嘅，一月做翻。 一月做翻。咁嗱，譬如今次咁样延期咁咧，即系虽然一月如果得嘅话咧，咁但系都已经系错失咗个圣诞嗰个假期嘅机会啦。咁啊，会唔会有啲细啲嘅参展商或者企业咧，可能因为咁而即系可能要结业啊？有冇咁嘅可能啊？即系嗰个影响有几大啊？ 我绝对会觉得，如果个工展会喺呢个圣诞或者新年嘅档期开唔到嘅话，我相信真系会有一小部分啦，唔系大部分啦，即、就、系、是、可能真系承受唔到呢个冲击要倒闭，我就觉得唔系一件奇事咯。 即系因为今次里边嘅延期。 系啊，因为佢哋都会可能买咗货，储咗货，咁如果圣诞新年都卖唔到呢啲货，拿到揸住佢三月卖或者二月卖就冇意思噶啦，即其实就已经唔系嗰回事嘅。咁我相信会有，即系我都有收到呢一啲参展商嘅电话，好担心瞓唔着。系啊， 咁啊都真系好大影响噶，即系突然间要取消咗都。 我相信是有会的，是啊，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俾个机会啲中小企。 系啊，你有冇要求啊？政府有冇啲咩做咧？譬如话有啲补贴又好，或者系譬如话免咗某啲嘅譬如长租啊之类咁样，有冇提出过噶？ 我相信会方有提出过嘅，不过我相信要有呢个机会嘅都颇微啊。我相信就 咁，你会有啲咩损失嘅？如果今次要延期咗？ 延期啊！你最主要话仓租啦、搭建啦、搭建嘅费用啦，即系你亦都唔延期，亦都唔知延到几时。如果你话延到过咗新年嘅话，咁我相信取消，即系大部分参展商都冇已经冇意识，即系冇嗰个意欲去做呢个工展会啊。 一月系咪会系即系都仲有一个农历新年？ 系 啊， 系啦，冇错， 即 系 嗰个气氛啊。 即系庆幸咗今年个新年系二月十二号，咁啊去到压到上二月几，咁啊仲有一个月时间，咁呢个都系一个机会嚟嘅。但系你话如果疫情一路咁控制唔到嘅话，咁我哋都冇理由，即系冇呢个险啦。即系大部分参展商都会担心，即系而家好似而家咁嘅100几人咁样，咁佢哋都会有一定嘅疑虑嘅。咁但系即系希望个疫情因为呢次嘅十四日嘅加辣可以稳定翻落嚟，咁跟住七一月可以开翻嘅话，我相信参展商最希望就见到呢一个 呢个情景啦。 嗯，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冇客气，冇客 气。系啊，啱同佢倾嘅就系谢霆锋咧，就系创商会嘅会董啦，亦都系今次里面工展会嘅参展商其中一家嘅董事总经理嚟嘅。咁啊，佢哋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做得到啦。咁啊，亦都好多市民咧，其实对工展会都好有兴趣噶，即系每年入去可能系买一啲特色啲嘅货品啊等等啊，咁亦都有啲可能优惠嘅。咁啊，到底系咪可以争取到可以再办翻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倾下呢个话题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有见疫情恶化，注册医生自12月11日或之前，可以向怀疑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人士发出书面指示。 受检人士需于指示发出两日内接受病毒测试。 检测途径使用医生提供的样本瓶，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后，交到卫生署辖下诊所或医管局的指定普通科门诊， 或自行安排到卫生署认可私营化验所接受检测。 详情可以浏览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关于政府咧最近又宣布咗一系列嘅收紧防疫措施啦。咁啊，其中一项咧就系关于婚礼人数咧系上限啊，减至到20人啊。咁同喺婚礼即系嗰啲仪式举办期间咧就唔可以饮食嘅。咁因为婚礼人数嘅上限减少咗之后咧，其实都令到好多嘅仪式安排啊，或者啲人数嘅安排限制咧就出咗问题咧，就都几影响到即系当事人嘅一个安排嘅。咁啊，到底呢啲咁样嘅婚礼人数限制咧，会唔会你都系曾经即系？受过呢个影响咧，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经验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一位陈小姐，亦都系受到今次咧即系婚礼人数上限咧减到20人之后咧，就佢对佢婚礼安排可能都有啲影响嘅。咁啊，陈小姐喺电话度啦，陈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咁啊呢个新嘅限制措施之后咧，你哋对你有啲咩影响先咧？你先讲下不如。 原本咧官禮，因為我是教官禮嘅，咁官禮方面咧，而家由50人減到20人，咁、有好多啲親戚啊、朋友啊，其實都入唔到去官禮，咁同埋我都會安排喺酒店嗰度出門嘅，咁喺出門方面咧，而家個淨係套房咧就唔多過20人，咁嗰度亦都即係比較麻煩啦，因為成本又多咗啦，我又要揾酒店去 upgrade 間房咁樣，咁同埋亦都安排咗一个即系婚宴，咁嗰度亦都因为两个人一台比较麻烦，咁所以亦都postpone 咗一个月，到时睇下情况点样，咁再睇下点样安排咯。 咁对你呢、這个即系都算系好突然啦，系咪咧？即系政府今次呢个宣布。 系啊，因为本身好似放宽咗，咁开心咗嘅，咁突然之间又收紧翻，咁喺安排啊，又要通知翻啲亲朋戚友啊，嗰度就比较麻烦啲咯。 咁你譬如话呢个突然间咁嘅转变咧，通常个安排你会系点嘅咧？譬如整个所有嘅仪式都延迟啊，有阵时系希望尽量都做咗一部分先啦，咁配合翻个人数嘅限制咁，通常系点样决定嘅咧？要？ 喺個官禮嗰度，我就會繼續嘅，咁就唯有叫啲比較啲close 啲嘅親戚啊，同埋朋友入去官禮，咁其餘嗰啲可能就喺出面嗰度等我哋完咗官禮之後先出去一齊影大合照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即係政府嗰個安排好似未好清晰，咁就唔知道，譬如而家個限聚令，咁譬如啲朋友喺出面影相咁。個限住令係咪都係即係4人一個咧，或者2人一個咧？咁唔知道，咁 如果是两人的话，咁其实影相即系大合照嗰啲又比较麻烦咯。 嗯，其实如果我哋即系嗱，当然我要请教呢、這个即系真系法律界啦，因为都有法例嘅限制嘅。咁如果一般嘅理解咧，外边咧公共地方咧多过两个人已经违反咗个限聚令噶啦，即系以你头先讲咧，喺外边咁啊亲友要影相咁咧，可能真系得两个嘅啫。 系啦，咁即系其实都唔使影啦，因为新郎新娘已经系即系唔会再多过我哋，咁呢度个安排上面亦都系麻烦咯。 嗯，咁你听啦，头先你提到啦，陈小姐，啲官礼咧，你都话希望继续做落去嘅，咁点解唔选择要延期咧？即系希望令到嗰个时间好啲，或者限制冇咁紧嘅时先做啦，或者唔使咁多亲友去到，又入唔到去官礼啊等等嗰啲咁。咁你安排啲仪式啊，或者即系各样嘢考虑嘅时候咧，点解用延即系都要继续咧？ 一嚟咧就如果重新再排期咧，就要起码几个月之后啦。咁同埋即系到时亦都唔知道嗰个疫情系咪会即系好咗。咁、以期无了期咁等，咁不如 搞咗佢先啦。咁 系啦，搞咗佢先咯。咁就即系冇咁麻烦啦。 嗯，咁其实如果真系而家官礼限到得20人咧，咁都要有啲工作人员啊嘛，系嘛，即系现场。 嗯。 咁你有冇计过？其实如果减咗嗰啲工作人员，或者工作人员有几多啦？减咗之后，大概其实真系现场有几多亲友可以真系可以睇到官到礼嘅咧？ 而家 total 20个啦，咁如果淨係講親友唔計工作人員，就我諗唔多過10个，咁其他嗰啲都係即係有攝影師啊，其他咁嘅人，咁所以實際上即係啲朋友啊、親戚嗰啲就唔多過10个咯。 嗯，咁你而家個安排係點咧？即係嗱，你頭先講嘅官禮都會繼續嘅，咁啊要通知啲親友，即係有啲可能係唔嚟得噶啦，係咪咁咧？或者要取即係 或者喺出邊等咯，咁就等我哋，因為成個簽紙儀式就大概半個鐘，咁可能佢哋喺出面嗰度等，等我哋完咗咁先出去影相咯，係啦。 嗯，咁你親友通常其實有咩反應咧？如果收到你嘅通知嘅話， 我諗大家都明白，因為而家即係呢個情況，咁亦都唔係我哋嘅問題，而家係即係而家個疫情係嚴重咗，咁我諗大家都冇辦法咁樣遷就下咯， 會唔會影響到你出席㗎？即係佢哇覺得即係咁樣，咁不如算啦，唔嚟住啦咁樣，有冇影響嘅咧？其實你對於覺得成個即係要繼續進行嘅話咧，嗰、那個氣氛啊或者等等有冇影響㗎？ 我谂都会嘅，一嚟就系、是、即系大家安排嘅时间方面又比较麻烦啦，咁同埋亦都有啲朋友系真系好担心啲疫情嘅，咁就即系觉得如果嚟咧就即系好多人亦都会担心即系啲风险啊咁样，咁所以嗰啲即系心情啊嗰啲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哋噶。 嗯，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陈小姐。 好啊，唔该晒。 系啊，咁啊，陈小姐咧就都系受到今次里边咧呢个新嘅规定啊，婚礼人数嘅上限咧减至只得20人嘅啫，咁啊都受到影响。咁佢话咧就如果减咗啲工作人员嘅话咧，即系亲友到场咧之后，可能得10个或者十个多啲咁样。咁啊，无论点都好啦，佢就话官礼咧系会继续嘅，咁希望佢呢个仪式虽然喺限聚令之下啦，都办得成功啦，亦都希望即系可以开心啲啊。咁呢个新嘅限制里边咧就都影响好多人噶，咁大家如果对呢个新嘅措施里边咧，你都受到影响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讲下你嘅经历嘅。咁我谂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嘅陈女士接通咗咧，佢系想讲下关于早前我哋倾咧，就系关于政府嘅打算咧，提高嘅罚款去到10000蚊嘅。嗯，系陈女士你好，接通咗啦。 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你系请讲。 我觉得咧，其实罚款咧又好多人俾得起嘅，即系我应觉得咧应该捉佢哋即系入去住3日咧，咁佢哋惊啊嘛。通常我哋正常嘅人，如果俾我哋住1日至3日啊，真系好惊嘅，唔敢嘅。咁既然落重刑，不如捉佢哋住3日咯。 你话咩住3日啊？陈女士，你讲 即系坐入去监狱坐咁样样。 咁 我觉得会好啲啊，因为钱其实有啲人系唔自在嘅，你就算10万佢都唔介意嘅，人哋有钱得起啊嘛。但系如果我哋以正常嘅好嘅人嘅住1日嘅喺警署，我哋都惊啦，唔好讲话喺监狱住3日咯。我觉得应该咁样啊。 即系你先个罚则嘅意思，除咗加钱之外咧，就其实都要佢收监，即系要。 钱我收罚翻2000或者5000啊，算啦。点解要收翻3日监试啊？一个礼拜咯，咁佢哋一定会惊嘅。如果正常好人嗰啲系好惊嘅，你嘅行过去，即系入去警署，你都唔会入去啫。如果冇乜特别事，我仲要坐监咧。 系好啊，好啊，唔该。 嗰啲姐姐，我讲埋啊，佢哋即系唔知啲雇主应该要讲俾佢哋听，唔可以聚埋一堆嘅。咁好易翻去惹到我哋啲小朋 友嘅咯，我覺得 係啊，好啊，得明白，唔該曬你， 主持，多謝你， 好啊，唔該曰你。系啊，咁啊，陈女士讲到呢个罚款里边咧，就到底系即系咪真系有效咧？即系到底系咪真系可能要罚嘅收监，可能诶即系会有效啲咧？咁咁，大家如果对于呢个话题有关注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今次里边嘅收紧措施里边咧，就亦都影响到一啲旅游业啊等等咁，因为大家知道咧，原来即系政府能够放松咗个疫情之后咧，就其实都容许咗一啲旅行团咧可以出团啊等等嘅。咁但系今次疫情一嚟到之后咧，咁亦都旅发局都暂停。咗呢个想你游香港嘅活动噶啦，咁亦都好多旅行社咧都要安排呢啲同啲市民联络啦，就要取消咗啲团啊等等，咁所以影响咧其实都几广泛嘅。咁好啦，咁我暂时咧就倾到呢度为止啦，先听一节嘅交通同新闻咧，翻嚟继续嘅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在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重复一次，就是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快线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后些少啦，窝打老道跟住律伦街那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回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最后嗰期可能就2025啦，短期嘅疫情咧对经济系有影响，不过地产睇长咧个问题就唔大嘅，我哋预期个楼市都系平稳发展嘅啫。 负责拍卖嘅来方股价及地产拓展顾问部主管陈志兴预期，今年有近40宗强拍个案，同旧年相若，又指疫情反而令收购过程较以往顺畅。 因为小业主都明白到，其实第时嗰个拍卖价咧系会因应市场嘅起跌。而有所改變，如果個市跌咗嘅時候，個拍賣價都會跌，令住佢哋分成嗰個賠償咧，都可能會減少嘅。啲小業主可能覺得收購價會比較上貼地啲啦。 陈志兴话：本港住宅供应不足，随住近年多咗内房同本地中小型发展商参与强拍，相关个案未来会稳步上升。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6,532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是1,817.3亿。恒指夜期价系升紧36点，做紧26,571点，成交张数1,600几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小米集团24.3跌1.85，美团277.8跌11.4，腾讯控股574.4跌4.0，龙湖集团44.8跌6.0，中国平安95.05升7.5，阿里巴巴255.2跌2.0，比亚迪股份172.8跌14.8，盈富基金26.68跌4.0，吉利汽车20.75跌9.0，汇丰控股42.5升0.5。五大升幅股份：中国服饰控股、域高金融、未来世界控股、广泽国际发展、亚洲杂货。五大跌幅股份：人德资源旧股、聚利宝控股、首都创投、丰城控股、艾石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2，日元104.7，瑞士法郎0.9，加元1.294，人民币离岸价6.55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港金收报16,860，比上日收市升3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9.3美元，卖出价1,831.5美元，港汇指数101.6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是、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陳澤銘。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傾一啲咧，就另一個話題咧。因為之前第一個鐘咧傾翻啲疫情啦。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陳澤銘同我一齊啊分析嗰啲唔同嘅事件啊。陳澤銘你好， 啊陳景祥你好， 係啊，我哋成日講咧，我自己係做新聞啦嚇。啊，澤銘你有法律界嘅背景啦，做新聞緊咧，即係通常咧有個守則咧，都希望咧盡量自己唔好成為新聞嘅主角啊。係啊，咁啊，但係啱啱最近發生件事咧，就即係都我諗都覺得係不幸啦嚇。即係新聞人咧，自己都成為咗新聞嘅主角啦。咁講緊嘅咧就係關於有線新聞咧。就係、是、宣布咗一個裁員嘅行動啦，咁咧就涉及呢個調職同埋即係裁減嘅就有100人嘅，咁其中咧新聞部嘅裁員咧就有40個，咁啊裁員裏邊咧就即係嗰個受影響咧就係特別即係引起外邊嘅關注咧，就係話咧就負責調查報導嘅新聞刺針咧，咁啊全部嘅編採人員都被裁嘅，咁另外亦都包括咗咧就係中國組嘅在理採訪主任黃麗萍咧都遭解雇啦，咁啊遭解雇嘅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咁即系呢个有线嘅中国组咧，就集体嘅其他嘅成员咧，都集体辞职啊，即系递信。咁啊，新闻部都有好几位嘅即系记者，亦都即系表示要即系自动即系亦都新即系递咗信啦吓。 系 即系宣布咧，即系讲佢自己咧，即系今次嘅决定咧系不满嘅。咁啊，对于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就电话机旁边，你对如果你都系或者可能系有线新闻咧嘅捧场者啦，或者系有线嘅订户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关于呢次嘅事件。咁啊，电话系1872311嘅，咁呢次事件里边咧，好多人关注嘅其中一个焦点咧，就话咧，就有线嗰方面咧，就讲个理由，当然就系因为经济原因啦，或者系即系开源节流啦。咁但系咧，就新闻界嘅一啲团体啊，同埋即系有线里边嘅记者咧，都觉得咧，今次就唔系净系因为经济原因嘅，咁亦都有可能有政治因素嘅里边嘅。咁啊，到底事情系点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意见啦。咁啊，电话系1872311。咁好啦，暂时我哋不如先同呢个一位咧有线嘅前记者咧，倾一倾咧，到底今次嘅事件。系点样先啊？ 好啊， 系啊，接通咗嘅咧就系有线电视嘅前记者冼晴峰嘅，冼晴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冼晴峰啊，就系今次到我哋访问你啦。以往我哋成日喺电视机旁边见你访问啲人多噶吓，咁系想讲翻今次呢个事件里边咧，即系都其实一个机构咧，即系裁员咧，都唔系话冇发生过啊。第一个裁员事件而引起咁多社会嘅关注咧，其实都证明大家都真系好关心个新闻自由噶，亦都关心咧，即系你哋各位喺前线里边工作嘅新闻工作者噶。咁啊，冼晴峰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先啦。今次你觉得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即系有几多系属于即系真系经济原因，或者系到底系政？因素又有冇嘅咧？咁不如你系亲身啦吓，你自己现场感受啊，或者系当事人咧，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啊，即系你话之前唔同机构啊，会因为政治啊，或者即个财政能力问题，会要裁员都发生过。咁但系即系今次如果真系嘅话，咁就不妨。主管部门或者呢个资方讲清楚佢啦，咁但係大家都好想即係知道就係点解会用咁嘅方式去裁员，包括就係冇同各个部门嘅主管去解释清楚裁员嘅原因，而係就一啲叫做人事部嘅人一落到嚟就炒人咧，就即係一句都冇解釋，咁就其實個感覺就好奇怪。咁我自己本人作為被裁嘅，都好想知道，即係其實你炒咪炒咯，但係 要解釋啊。 係啦，解釋一下先好。咁你話哦，即係公司冇錢賺或者財政唔好嘅，咁我可以理解啊。但係你而家即係一句都冇講到嘅。就炒就有啲奇怪啦，咁樣咯。 冼晴峰，我哋頭先講到咧，就話即係用咁嘅方式咧，即係呢個方式咧，就聽你所講咧，應該就話事前你完全係唔知道嘅。咁我想問下你，即係咪完全係冇同你溝通過？即係你哋係到尋日就人事部或者係公司正式通知你啦，咁啊即刻就要做呢個行動啦。咁係咪咁啊？即係事前你完全冇機會同管理層傾下，亦都冇任何嘅信息嘅個情況係咪咁啊？ 冇錯啦，即係其實作為即係一個小員工咁。 讲真就唔会有高层会直接通知你事先话会炒嚟嘅。咁但係即係有限嘅经验就係、是、如果真係要节省资源要去裁减某啲人手呢，过往嘅做法可能都会係透过即係上层去话俾一啲管理层或者係即係各个部门嘅主管话俾佢哋知啊，我哋要裁减人手啦，咁唔该你每个组去即係揀个人或者揀几个人啦吓，咁去裁减嘅。咁但係今次係连我哋每个部门嘅组长事先都唔知道要减几多人手啦，或者我哋要交几多个人上去，而係直接係话要炒啦。都琴日朝就算有部门嘅主管问翻一啲更加上层嘅人问，喂个名单系点样啊？个名单系点？佢哋都冇嘅，咁就奇怪就系呢一度啦。咁所以你如果真系要炒嘅，首先第一理据啦，同埋个名单啦，同埋个名单系根据啲乜嘢准则去定呢一个就系嗰个大家都想知嘅嘢，而琴日系大家都唔知嘅，所以就会引起咗，即系我觉得系因为咁而引起咗大家嘅嗰种嘅疑问就系呢一度咯。 明白，阿冼晴峰啊，我哋都知道啦，有线电视其实系几年前曾经逆过主啦，所谓即系个老板系转过啦。咁我根据一啲报道睇到咧，其实逆咗主2017年以来咧，嗰、那個財政狀況亦都冇乜大改善嘅，即係嗰個 subscription 啦，所謂訂户咧數目仍然係減少緊嘅。嗱，咁如果單從呢個角度睇咧，佢要削減人手，咁亦都無可厚非嘅。亦都喺個數字上，我睇到報道話有百幾人去裁減或者調職，而只係40个係喺呢一個新聞部嘅。咁所以如果呢兩點去睇，又好似冇咩證據話真係要嚟對付新聞部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 我就唔會太過同意啦。你知道一個如果新聞部係運作得好地地嘅，咁即係當然你要精簡一啲人走嘅話，咁係可以嘅。但係個最主要嘅問題係，你真係要解釋清楚咯，你冇解釋到係乜嘢原因，又或者係你冇交代清楚，我覺得大家斟酌嘅係呢一點，即係你話係咪財政上，咁你作為一個員工，講真，我同公司打工嘅，咁我梗係想做得好嘅，就令到你公司可以發揮得更好，表現得更好，咁就俾觀眾或者俾大家去評論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我作為即係一個打工仔，咁我即係其實好難去講因為係啊，我都明白，咁然之後心甘命得去自己去離開咩？咁唔係咁去講噶嘛。 嗯，系啊，冼晴峰啊，我睇翻啲资料咧，就有线个中国组咧，传咗10个人嘅，咁啊，全部请辞咗啦，咁啊，同埋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就系成个新闻刺针嘅全个班底啊，即系亦都系今次被解雇嘅。咁嗱，我哋一路都讲紧咧，有多嘅评论咧，都系讲今次里边咧，即系其实亦都真系有政治原因喺度。咁因为而家咧有啲，譬如你哋嘅同事都讲过咧，有某啲例子啊，佢可以讲到例子出嚟，譬如话即系管理层啊要求佢点样做法，咁佢觉得系有啲政治压力。咁啊，冼晴峰啊，你自己喺个工作嗰个经历里边咧，几年嘅咁多变化里边咧，你自己个感觉又系咪真系会有啲政治压力喺你日常嗰个工作里边嘅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嘅咧？ 政治压力就老实讲系你系咪即系作为一个员工，你系咪自己俾自己一个压力咧？有时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我唔多唔少会有，但系我都系做好我自己个本分。我一样系咁样，譬如我写我嘅报道，咁我照写。咁我从来即系我嘅上级，我未去到极高层嘅职所啦。咁但系即系我上级唔会话教我点写，即系我好庆幸有线一直我嘅采访主任。佢哋都係話啊，你照寫咯，有嘢就照寫出嚟。咁我唔會話真正即係作為一個低層嘅員工，唔會感受到佢哋嘅壓力。 只不過即係會覺得係呢幾位高層嘅嚇咁德高望重嘅人士入主之後嚇、啊，我有幾位佢哋即係會係即係有一位啦嚇，會係比較斟酌啲比較細眉細眼無關痛癢嘅嘢，我係會覺得好煩厭嘅。即係譬如你喺報新聞嘅讀音啊，又或者啲字眼啊上，即係其實以前嘅老細唔會斟酌呢啲嘢。係啦，即係你要叫嗰個人啊，你叫嗰個人要唔好直呼其名，你要講埋佢個全個 title 乜乜乜乜乜局長咁嗰啲，咁可能呢啲位係有啲分別。但你話成個編採，即係我哋個採訪主任，其實對於我哋前線嚟講都係守得住嘅，唔會話呢啲唔好寫。我暫時就 冇咁樣，冇咁發生過， 係冇咁發生過啦。 阿先晴峰，我又想問一問啦，咁而家有40多位員工離開啦，再加上10位中國組自動辭職啦，佢哋個去向會係點啊？有冇啲初步知道佢哋會向邊方面發展？定一話個市場個就職情況係點樣？ 佢哋嘅發展就佢哋自己決定啦。咁但係都我相信大家做開新聞嘅都有個心去繼續去做。即係呢一行嘅，咁但係至於個就業前景嚟講，咁其實都唔使我多講，其實都揾工方面都難嘅。就我個人而言嚟講，係啦，都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人啊，會覺得你喺有線出嚟嘅，即係有線一直可能比較講嘅説話或者報導方式啊，我見到你你閃成風出嚟，咁請你又好似你得唔得㗎？係咪都係好似一直有線嘅路線咁樣咧？咁呢方面困難啲嘅，但係我相信有心做記者，有心喺傳媒行業貢獻嘅，我諗都會留低嘅。咁、那個方式係點？我覺得大家會自己決定咯。 嗯，阿冼晴峰啊，讲翻头先，即系话你日常工作嘅嗰个方式啦，或者即系面对而家咁多嘅即系政治嘅变化啦，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即系呢个新闻行业其实本身都好敏感啦吓，咁亦都即系真系好多，即系好多譬如而家嘅譬如政府又好，各方面嘅人啦，其实都系想影响个媒体噶，即系起码希望佢嗰啲角度啊，或者到底譬如访问边啲人，唔好访问边啲人啊嗰啲咁。咁你头先讲到咧，就你哋嗰度你自己感觉唔到啊，即系一个好明显咧，你上级俾你嘅压力。系嘛？即系你，但系个气氛咧，即系你哋喺翻嗰个即系平时日常做嘢里边咧，会唔会有都有一个感觉到？譬如话，可能系咪某啲古仔要做得所谓叫平衡啲吓、啊，即系俾多啲唔同嘅声音，要做翻啲唔同嘅反应啊，或者甚至系某啲人物嘅做嘅时候，可能会即系要多啲解释下点解咁做啊？咁类似啲会唔会有冇咁嘅感觉咧？其实即系近呢几年嘅变化里边， 这个感觉唔会太大，但系你。即係其實你嘅聽眾或者觀眾可能睇到即係可能呢排會見到我哋有線新聞可能嘅姊妹公司有個電視台叫開電視，可能某啲人某啲高層會訪問咗某啲嘅政府高官嘅時候，咁究竟佢哋嘅取態係點樣呢？即係大家係可能係我關心就係、是。是不是新聞給回新聞的人做而不是一個高層去做，因為你見到就算其他的部門去採訪政府高官那個態度啊問的問題，其實不會是我們正常啊一個記者會問的東西，或者個取態都不會是這樣的。那那個時候你就會質疑了，喂会不会是你凌驾了一个即是政府即凌驾了一个记者 新闻工作者那种专业啦，我哋话叫做。 是啦，冇错啦，即呢样嘢系会令人担心咯。即你点解你会问晒啲问题咧？好似以往系啦，俾问问题嘅人去问问题咧。 系阿冼晴峰话，你头先讲个情况就系一个即啲本地嘅报道啦。其实你自己认知咧，中国组嗰个压力会唔会更加大咧？ 中國組嗱，即老實講，我哋即都分工都好清楚嘅，咁所以我唔係好清楚。但係你即你意思係話佢哋嘅壓力其實我諗嚟自各方面嘅壓力都應該有嘅。咁但係我咁耐以嚟見到我嘅同事都係會堅持住去做佢哋嘅工作去。即系问佢哋嘅问题，讲佢哋嘅报道，而唔会受到太大嘅影响。我可能 即只能夠講到呢樣嘢咯。中國嗰方面係啦。 阿冼廷鋒啊，咁你自己喺即有線嘅新聞部做咗幾年啊？ 我2008年入職，即12年嘅啦，啱啱冇十二年 嘅咯。咁你對今次事件，你自己有冇啲咩感受咧？同埋你覺得即喺呢個有線嘅新聞部工作咗咁耐咧，你自己即覺得呢段時間嚟講，你個工作嘅感受啊，會係點樣啊？ 我昨日知道自己被裁员之后，即自己梗系唔开心啦，但系都对即系有线新闻变成咁或者搞到咁，系好觉得好可惜咯。即系你知道系一个行内好尊敬嘅一个新闻机构，咁变到咁样喺咁嘅情况下，即系炒人。即唔係咁嘅情況，而係用咁嘅方式去炒人，冇乜解釋嘅情況去炒人，係覺得好可惜，亦都覺得管理層做得可以更加好咯。 你自己對於譬如話有多人嘅講法，個新聞自由或者對香港講緊我哋做新聞嘅空間，你有冇感覺到係收窄緊啊？或者係你會點睇啊？作為一個咁有經驗嘅記者， 係咪收窄緊？我覺得就好視乎嗱，你要。首先炒咗，其实炒嘅人系一啲资深嘅工作人员嚟嘅，无论系美术师啊、剪片啊、摄影啊，所以系好睇你究竟你请翻咩人翻嚟咧？你好多人都问啊，你咪换血咧？即系原本人你唔要啦，你哇我要搵翻啲我唔理你系平啲嘅人啦、啊，或者系。首先我要讲清楚，小弟唔系好高人工，但系我翻嚟你系即系搵啲乜嘢人翻嚟去换翻呢个有线呢个声誉嘅质素嘅人咧，呢个好关键，我觉得系。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多谢。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有线电视嘅前记者冼廷锋啊，咁我哋而家度倾紧咧就系有线新闻咧最近宣布咗个裁员计划啦，咁即系一个公司裁员咧，即系引起社会咁大关注咧，都会好罕见啊，陈明啊，咁啊系咪即系大家都关心或者系担心啊香港嘅新闻自由咧咁？咁我哋暂时又倾到呢度先好嘛，我哋翻嚟咧再会倾其他话题嘅。 人民权利嘅责任反而不断抽宣章，清除异己，制压社会民主自由空间。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陆委会呼吁相关方面应落实保障港人的自由与权利，确实遵守对国际社会和人民的承诺，勿再恃强凌弱打压人民，否则终被唾弃。民进党表示，中共与港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制造政治恐怖，杀鸡儆猴，彻底背离一国两制承诺，摧毁香港自治与民主自由，应受最严厉谴责。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至明早逐渐增强。香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至明早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啦，喺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将军澳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 路面情况在九龙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回顾2020年最难受的事就是没得坐飞机，没得去旅行。十几岁出外国读书之后，我从来没试过是没飞机坐，没得去旅行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回來，我們新聞前我們在談的關於就是有線電視新聞部裁了40人，觸發了一個集體的請辭的潮，可以說是剛剛跟我們談了，也是我們請了有線電視的前記者冼晴峰來談一下關於他自己的感受的、好了，今天我們有我們的評論員陳澤銘在這裡。陳澤銘，你就不是新聞人、作為一個第三者或者做一個觀察的人員、你覺得今次裡面這個裁員其實那個社會影響在哪裡，或者你自己觀察到啲咩嘢咧？ 好啊，我谂我作为一个用家啦，即系我都declare interest 啦，即系我都有睇开有线好多年噶啦。咁我最初系因为佢嘅体育节目嘅，但系咧后来咧其实真系嘅，因为有线新闻系做得唔错嘅。咁头先提到嘅中国组啦、中国嘅新闻啦，或者新闻至今啦，呢两个节目真系我系好喜欢嘅。其实咁亦都喜欢原因就因为佢有水平。香港好重要的一個多元化的城市的重點咧，就是消息的流通。所以新聞對我嚟講是重要的，即係了解國內的情況又好啦，或者從投資角度去睇下外國情況是點啦，或者香港的一啲商業的運作啦，其實都是需要一些所謂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一些所謂調查式的報導咧，其實真係會對個社會是有正面的幫助嘅。所以即係單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即係我都有啲傷感啦，咁講啦，即係如果成個有線嘅新聞部係受到影響嘅話，咁冇嘅，咁而家個新聞部唔係話執咗，仍然喺度嘅，咁就睇下即係等著招啦，睇下佢未來繼續發展落去係點咯個情況。 係啊，即係你講得好啱嘅，我都係即係有線嘅訂户啊，我亦都係即係。事實上即係睇咧，主要即係睇新聞嘅，即係好坦白講嚇，好多人即係都甚至係即係覺得要支持嗰啲新聞咧、就繼續做訂户落去。咁係好可惜嘅嚇。咁即係一個咁好嘅新聞部，即係我哋覺得香港而家尤其是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個新聞自由固然重要啦，亦都有一批人真係係有呢個自由嘅情況之下，能夠真係做到一啲好嘅新聞故仔，或者啲好嘅資訊俾到一啲觀眾。呢、這個對香港嚟講其實本身係重要嘅。咁到底件事件會點發展咧？咁大家都即管留意一下啦，好唔好啊？咁如果對今次這個有線的裁人的事件有什麼意見，可以打來18723111跟自由風談一下。現在電話機旁邊都接通 咗一位听众黄先生想同我哋倾下嘅。黄先生系啊，你请讲。 普通话咧，即系佢今次咁样做啊，好明显背后有啲 hidden agenda 做紧啦、 嗯。 做咗点即系头先啲客席主持有问，诶、嗯，佢唔觉得系一啲咩政治嘅因素。 嗯、 明眼人都系啦。如果你正常啊 run 间公司啊。 嗯、 你出去有少少 market sense 你而家公司最賣得系边样嘢啊？系、 嗯、 新聞啊嘛，我都系个用户嚟噶。咁、 嗯、 你又走去搞个最賣得嗰样嘢？呢、 嗯、 呢、這个咩 make sense 啊？ 嗯， 吓、啊、你唔可以用话咩正常一间公司嘅 run 嘅手法、 嗯， 就算任何公司炒人啊， 嗯、 你都系拣啲咩嚟炒咧？点、 嗯、 会是最值钱嗰嚟炒啊？ 嗯，即系黄生，即系你觉得佢有啲政治原因啦，系咪啊？即系意思系。 梗系啦，咁唔紧要啊。咁另外一个 issue 出咗嚟啦。 嗯， 喂，如果咧，即系你新闻台咁样嘅，即系譬如咁样嘅一个正常客户去 subscribe 我睇英超咁样，咁、 嗯、 你 at the end 你走去搞个英超咁样， 嗯， 咁系咪有佢系咪谂住俾翻条路啲用户点样去 cut 咗佢啊？ 嗯，系好明白。 你话你冇钱，唔好讲少啊！ 嗯、 你嗰啲老细个个啊，喺英国几多楼盘卖啊、 嗯？好，明白，唔该晒黄生。咁黄生讲到咧，就可能系即系真系政治经济原因之后，可能都有政治因素啦吓。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嘅关于呢个有线新闻裁人嘅事件啊。咁我哋电话咧系18723111。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再有一位林先生，你都打通咗嘅。林先生你好。 你好，唔该， 系啊，请讲。 咁就都想讲呢件事啦，因为我寻晚都有听你哋节目嘅，咁、 嗯、 但系咧我就听落，我听嗰啲记者咧，嗱，第一个方面咧就佢哋都系讲嘅只感觉啦，嗱、 嗯， 我讲就系当自己感觉就主观会多少少啦，另一方面咧，我又听唔到佢哋话，嗱，佢哋好多时都话咧，佢对上嗰个咧就帮我哋挡咗好多嘢、 嗯， 但系我又会觉得咧，嗱，咩都讲政，即系有啲人就话政治啦，但系。如果上头真係要压落嚟要政治嘅时候，我相信中间都挡唔住应该。 嗯。 但係我又睇到呢，其实记者又唔係好感受到呢，真係有压力呢係讲佢哋写嘅嘢嘅。 嗯。 咁呢方面呢某程度都係好事嚟讲，相信其实呢个係佢哋嗰个编采呢係自由方面好好嘅。 嗯。 咁反而我又另外睇到听到啲员工又讲喎。嗱佢话佢同啲管理层关系唔好。 嗯。 但係我又听到呢话其他部门啲同事咧同管理层关系好好嘅喎，咁、 嗯、 究竟好与唔好呢、這个系人事上嘅问题啊，即系话可能大家唔同路向嘅，即、就、系、是、我觉得你系咁嘅，我觉得我又唔系咁嘅，我相信报有报格，新闻台嘅电视台都有自己嘅格局嘅，咁容我讲啦，如果调翻转，如果嗰个台咧系好中意针对某啲事件或者国家嘅、 嗯， 但系咧如果佢嘅员工喂唔系，我觉得呢个完全冇问题，我就 OK 添，我仲写啲可能同你啱啱相反。喺某程度嚟講，嗰、那個方向唔同，都有呢個存在。但 係 如果聽到同事咁講，喂，佢哋話唔覺得有壓力，其實我覺得呢件係好事嚟。 嗯，好啊，唔该晒你先啊，林生啊，好啊，唔该晒。咁啊，林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到底有冇一个政治压力咧？即系要谂等一啲前线或者系当事人自己去演绎啦，或者解释啦吓。咁、今次事件里边咧，就真系引起好多社会关注。咁亦都系即系正如阿郑永你所讲咧，即系新闻刺针呢啲都系即系发掘一啲新闻题材啊，做得深入，做一啲调查报道。咁中国组亦都系好敏感，因为大家知道咧，而家中国新闻里边咧都几多禁区噶。 系 咁啊，有线嚟讲咧，即系我哋觉得。作为一个观众啊，佢哋都系做咗水准出嚟嘅。咁到底真系换咗人？如果有经济原因又好，政治原因又好，咁以后到底系咪可以维持翻咁嘅水准呢？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观众里边都最想知道噶啦。或者会唔会系借助某啲原因，系真系嗰、那个所谓批判嘅力度啊、或者真系做新闻嗰、那个深度？或者啲角度係真係會變咗咧，咁我相信觀眾自己一定會睇得到嘅。咁我哋暫時咧要傾到呢個為止先啊嘛，呢個話題。咁我先休息一陣咧，我翻嚟會再轉另一個題目。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踩住單車耳朵遊帕米爾公路， 好中意踩單車嘅旅遊人阿祥由塔吉克嘅首都出發踩單車去吉爾吉斯啊！ 哇！由海拔800米踩到4000多米咁高嘅地方，难度高，风景但系劲靓。 至于当中嘅难忘体验同踩单车嘅装备 tips，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式科咧，有一啲评级上面会有改动啦，单元会减少，课时会减少等等嘅。 改革之后仲会唔会重视培养到学生批判性思考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呢个又系异化，喺个异化过程里咧，就样嘢都要即系反对。如果你好接受政府嘅讲法，基本法嘅讲法咧，咁呢个就唔够 critical。咁我又觉得唔系，系要建立到佢可以明辨是非。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自由風傾嚟咧，翻嚟咧，我想傾另一個話題咧，就講關於個通識教育啊，陳澤明。咁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啊，陳澤明呢度啊，咁我哋傾開關於個通識教育咧，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啦。最近就政府宣布咗咧，就係話因為呢個通識咧就受到好多外邊嘅批評啦嚇，咁咧就政府會做人一個即係改革嘅。咁啊，呢個改革嘅具體會點咧？就包括咗譬如重整同刪減嘅課程嘅內容啦，包括咗課時啊。咁啊，大約咧原有內容嘅一半，咁咧就話咧係想釋放啲空間咧俾學生。生咧去学习，咁同埋咧亦都唔设立呢个独立嘅专题研究啦，咁希望咧就系减轻师生嘅工作量。咁呢个独立专题研究都引起好多争论嘅，即系好多时即系话到底学生系咪能够真系做得好咧？即系个工作系咪净系即系搬字过字咧？咁或者系咪即系好多嘅教材又令到佢哋有啲误导佢哋某啲嘢咧？咁咁啊等等咧，就有一系列嘅方式咧就会去做嘅。咁啊，陈泽铭啊，不如我哋先倾一倾先啦。我请嘉宾之前，咁到底呢个通识科嘅改革啊，你自己觉得即系？政府列舉嘅原因出嚟咧，即係真係好似同緊傾咁上下啦，係咪有真嘅純粹教育嘅角度考慮啦？有時都有幾多政治因素嘅考慮咧？ 我諗我做個實際嗰、那個影響先啦。香港學生係較為實際嘅，大家知道。就考 DSE 嘅目的，其實當然就係為咗入大學啦，即係攞個分數最重要嘅。咁個影響最大，個改革影響最大咧，就係不再設有呢一個分數，即係只有合格與唔合格。呢個影響好大嘅，因為我哋所謂重點科目咧有四個嘅，就係中英數加呢個通識。咁好多大學嘅學系咧，佢入學試就係睇你嘅分數有幾多，即係由1、2、3、4、5去到五一粒粒星，五兩粒星咁去計嘅。咁如果你已經冇咗分數嘅話咧，你就冇辦法去計入分數。到即系入学嘅时候，大学冇办法考虑你嘅分数，咁好自然会个效果系点咧？学生就唔再重视呢一科，佢就唔会再花时间去喺呢一科度啦。咁呢个我谂系最实际嘅影响，即系其他改革咧都当然系影响呢一科目啦。但系分数嚟讲咧，对学生系最切身嘅影响嘅。 咁教育界有啲人都讲咧，就譬如话可能中文科嗰啲咁啦，即系你去到一啲喺国际嘅考试啊，或者即系收生嘅时候，可能都未必一定睇啦，因为大家唔同啊嘛。咁通識會唔會亦都慢慢會變咗咁咧？即係可能學校可能要加多一科啦，因為你評核嘅時候，正如頭先講咧，可能你都唔能夠作為一個標準噶啦，因為你只合格與唔合格咁。有冇咁嘅可能嘅改變咧？ 我相信個可能性好大添，即係我聽到新聞好似楊紅都已經話，可能即係鼓勵佢哋收多一科半科添啦，因為通識科唔再計分。咁所以用呢個角度睇咧，就學生唔再重視呢個科目嘅時候咧，可能某程度上對政府嚟講就舒緩咗啲壓力嘅，因為呢一個通識科目始終係好有爭議性啦，由佢成立到而家，不論同佢個教個方法啦嘅內容都好啦，都係有爭議嘅。而其中一個最大爭議咧，據我個了解咧，就因為通識科其實係冇所謂標準嘅課本嘅，全部都係靠老師自己去搜集一啲資料去教啲學生。咁所以其實從教師嘅角度睇，亦都係好難去教學生嘅。 係啊，即係我哋所知咧，就好多時啲教材嘅都係將啲報紙啊。 布 置文章咧，就將佢影印咗咧，就即係派俾學生嘅，作為自己製作嘅教材啦。咁正如你頭先講咧，楊潤雄局長已經講過咧，佢今次都係一個大手術嚟嘅。咁啊，強調一個新嘅課程咧，就有助釋放呢個課時，咁啊，俾學生咧更多嘅空間咧去進一個全人發展。咁啊，楊局長都提到咧，就係話咧，就可能係包括咗要多揀一啲其他嘅選修科啦。咁你或者喺應用學習科目裡面投放多啲時間啊，咁樣。咁啊，到底依次呢個大手術啊，到底對學校啦、對學生啦，甚至對教學各方面咧，对老师啊等等咧方面有啲咩影响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有兴趣或者有好关心呢个教育课题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你都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我哋电话机旁边啊，而家请嚟咗呢位教育工作者咧，就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同我倾下关于今次通识科改革嘅。阿邓飞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啱啱听倾紧咧，就系关于通识科嘅改革咧。咁政府就已经即系个态度好明确啦。咁啊，将会做好多嘅改革，同以前咧就好可能好唔同噶啦。咁啊，其中最关键嘅咧就系话只系合格同唔合格啫啊。咁啊，但系都继续系一个必修科嚟嘅。咁啊，阿邓飞，我都知道我哋都同你倾过好几次咧，关于个通识科噶啦。咁不如我先开始咧就问一问咧，嗱，譬如如果咁样改革之后咧，对于一科嗰个认受性啊，同埋头先我都有提到嘅咧，就话到底第时学生升学嘅时候咧，即系一科咁样改咗，净系合格与唔合格咧，到底对佢升学嗰方面有咩影响咧？咁你同我哋讲讲好嘛？ 咁啊，两样嘢啊，一科对一科嘅认受性同埋对个升学嘅认受性都系两个问题嚟嘅。 嗯， 对一科嘅唔好话认受性，认同感有几强啦。咁话而家变咗成系即系个课时缩减咗，内容缩减咗。七级嘅评估变成两级嘅评估，咁容易俾人一个错觉咧，就觉得好啦，依一科咧就可以以后咧即系讲得逐啲就可以 hea 做啦 ，hea 教 hea 学啦，咁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噶啦，大家要留意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话佢始终系维持咗必修必考嘅一个咁刚性嘅地位喺处，系咪？第二样嘢咧就话到底佢而家会有啲乜嘢嘅取而代之嘅新内容加落去咧？因为其实。个新内容除咗我哋而家仲未好清晰啦，知道可能有啲系同国情教育有关，可能系啲法治教育有关，等呢啲 宪法、基本法啦， 系啦，但系未有任何细节嘅，呢、這个仲需要有 CDI， 即系课程发展议会嗰度会制定细节嘅。咁而家更加重要就话咧，其实佢旧底嘅课程咧就系好虚嘅，而家新嘅课程内容、新嘅嘢咧就会比较实正嘅，即系有啲好明确嘅知识概念咁。咁、可能个考核同埋学习个方式方法咧，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变化。我唔知道将来合格同埋唔合格，或者正确讲法叫达标同不达标咧，嗰、那个界线咧会唔会比而家系一定会比而家宽松咧？我唔敢肯定呢样嘢啊，即系呢个系需要大家观察，唔好想当然。尤其嗰啲内容嘅话咧，好简单讲。有乜嘢可能特区教育局会将国情教育、基本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将佢弃做啊？你谂下有冇可能啊？冇可能噶嘛，系咪？嗱，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对话佢呢个升学嘅，包括喺香港本地嘅升学，或者海外升学嘅认受性咧。嗱，呢个需要有更多嘅调查研究。而家目前我哋见到可见嘅资料，嗱，我冇见过有任何人做一个好系统嘅研究。即係 by common sense 或者憑一啲經驗判斷咧，本地嘅大學真正睇現時通識科嘅成績嘅要求睇得比較高啊嘅大學嘅 department 或者 faculty 咧，就唔係真係太多嘅啫。即係噏句難聽啲，你 level two 332咧，你純粹係 level two 通識係 OK fine 冇問題嘅，可以入到大學，唔會影響你嘅。但係中英數你淨係得332咧，就好大機會你都入唔到大學噶啦。即係你明白個分別喺邊度啊？就係、是、 即係個科嘅比重嗰個重要性唔同啦。 冇錯啦，完全唔同嘅。至於海外嘅大學嘅話咧，好多時咧，即係本地嘅學生咧，佢收到海外大學，譬如牛津、劍橋啊，佢哋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嘅。咁問題就話嗰個 condition 包唔包括咗通識科咧？我所了解其實係冇包括到 嘅。即係你講一路以嚟都冇包括到嘅，一路以嚟 冇嘅係啊。一啲即係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即係英國嘅一啲名校啊，我發覺冇。啊，當然話又講翻轉頭，亦都冇包括中文。 係啊係啊，中文係冇包 嘅。大家都規避緊中文科啦，即係有啲咁嘅合意喺裏邊。咁所以話咧，嗱，但當然我呢個觀察係好片面嘅啫，唔係一個好 comprehensive 嘅研究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咪真係呢一科佢好似係即係個重要性降低咗，或者個平衡嘅方式變化之後咧，對佢海外升大學嘅認受性係咪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咧？未必 仲要觀察。 鄧飛，即係都再跟進呢一個入學嘅問題啦。即係據我了解啦，即係好多大學裏面咧，個別科目咧，佢就要求你五科或者六科，即係最高分嗰五科、六科去計一個分數嘅，而作為一個評核嘅。嗱，咁如果佢只係一個合格與不合格，咁好明顯就唔可以計落去最好嗰五科、六科噶咯，係咪啊？我個理解有冇錯？ 係冇錯，可以咁樣理解。尤其是我哋唔知道佢而家達標同不達標咧，係如何去折算個分數？因為如果你係淨係即係而家個計分係好簡單嘅啫嘛，你 level two 咪計兩分咯， 係 咪計三分咯？係咪咁？達標與不達標，佢到底係計零分同兩分定點咧？呢個係有待佢即係局方或者考評局嘅考評局個角色好重要嘅。 是公布更多的细节出来咯。 嗯，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根本就计不到分的话，咁学生咧就唔会花太多时间落去呢一个科目度去争取分数。 都正常啊，吓，即系横掂都合格。 而家都系嘅，而家因为老实讲，如果你话对于同学仔佢要攞 level five， 甚至攞星星、攞五星嘅话咧。佢係會比較分身喺 X 科，就多過分身喺通識科，因為始終好似頭先大家所講，通識科有一定嘅一個模糊啊，唔一定係個改變嘅係主觀，而係佢唔係一個好實淨嘅 marking scheme 喺度。但係 free camp 又好，文理雙科好，係一定一二噶嘛，啊，即係大家要攞到呢啲傳統嘅文理雙科去攞到優越的成績，是相對感覺上是覺得容易過在通識度攞優越成績嘛。 嗯，鄧飛，我想問一下你，譬如話文憑試裏邊咧，其實有冇除了通識科而家咁建議之外，你有冇其他科都是就咁樣話係合格與唔合格噶？ 冇 嘅，全部都冇 嘅。嗯，應用學習都是分三級嘅，達標、不達標同埋一個 distinction 是分三級嘅。 嗯， 啊，所以我其實我係提過建議就話咧，唔好淨係兩級。 三级 你咪沿用翻应用学习咯，咁但系而家出嚟都唔系啊，都系两级啦。 咁呢个两级嘅意思即系话你嘅考生去咧就系合格咗，咁其实嗰个计算方法系完全冇嘅，即系而家点样先至叫做合格咧？ 佢未公布，未公布。佢合格同不合格系点样计分系一回事，但系到底点样为之合格或者达标咧？ 系啦，点 咧？呢个系需要考评局，考评局要出一啲嘅样本嘅试题，一如过往推通识科一样都系要做嘅。 嗯， 所以话即系大家观察咧，就唔好净系盯住教局，考评局嘅角色都好紧要嘅。 邓飞有啲即系较为夸张啲嘅讲法啦，有人话其实系咪等于杀科咧？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 唔同意，因为如果你杀科嘅话。by logic 嚟講，咁你殺科仲要將一啲過程教育基本法教育放入去，咁點搞啊？呢樣嘢係矛盾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完全唔係殺科嘅。 鄧飛亦都講到個內容咧，即係而家就話即係建議都可能會加入一啲學習國家發展啊、憲法啊、基本法啊、法治咁啦。咁啊，其實如果有個咁嘅改變嘅話咧，其實一直都講緊嗰個國情教育啦，或者即係都放低咗好耐啦，即係或者國教啊，即係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咁其實係唔係其實應該喺國民教育裏邊真係再發展翻即係學憲法啊？学国家嗰个发展嗰啲，就唔系再又摆埋喺通识嗰度，就将个通识好似变身做另一种形式嘅国教咁样，系咪又咁会好啲咧？ 好难讲，因为即系始终佢冇任何嘅细节。嗱，而家你话应该2012年反国教事件之后咧，系只系冇咗独立成科嘅国教科啫，但你唔可以话系冇咗国教存在。 嗯， 根本上我所了解，绝大多数学校嘅咧都有佢嘅国民教育，只不过系一个校本嘅。 嗯， 就唔系一个专科专教咁唔系一个专科专教嘅话咧，咁其实啲内容咧就会系千差万别啦。 嗯， 即系讲得难听啲咧，就是、一个中国或者一个国情就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分分钟有几多间学校咧，就有几多种表述咁。 嗯， 咁话咧呢、這个就即系会好碎片化咯，系咪？再加上佢冇一个固定嘅课时噶嘛，咁所以话咧，即系如果系喺一个未来嘅唔知叫做咩科嘅，姑且称做新通识科里边咧，加咗呢啲相关内容嘅话咧，我相信会正确嚟讲咧，系会一个至少有个课程嘅提纲咯。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睇唔到有乜分别咯，即系同现有嘅呢个非专科嘅国教。 阿邓飞，仲有少少时间，想问埋你咧，原来嘅通识科咧就有六大范畴啊嘛，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觉得即系好重噶啦。嗰個即係課程嗰個份量，咁你而家再加上呢個即係譬如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嗰啲咧，會唔會令到個科目其實更加多嘅內容咧要承載，對個教師或者對學生嚟講學習可能未必仲即係可能仲更加加重咗咧？ 其實唔係，好多人都誤會咗，以為舊底咧係六個單元啊，三大領域六個單元，六個單元咧以為係好 heavy 一個嘅，唔係，以前嘅唔係即係現有嘅通識科嘅話咧，佢之所以俾人嘅感覺咁 heavy 咧，並不是佢有六個單元定三個單元，而係佢所有嘅單元嘅課程提綱咧，嗰個綱要係虛嘅。嗱，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啦，中國單元裏邊其中有一 part 咧就講話傳統現代相互之間點樣衝擊。 好，因為我哋嘅時間關係咧，係啦，唔該曬先啊，鄧飛，啱啱傾緊咧關於通識科嘅改革，我哋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5宗源头不明， 其余个案涉及歌舞群组、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筲箕湾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等。另外约有70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一人曾经同另一名确诊者在同一日到过养和医院洗肾，当局怀疑有院内传播的情况，相关位置需要封闭消毒。伊利沙伯医院说，有一名长期病患确诊新型肺炎的73岁女病人今日离世，至今在公立医院离世的确诊者共有108人。一宗初步确诊的病人上个月24号曾经到养和医院洗肾，与另一名曾经在养和洗肾的确诊病人有关。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再到养和视察，认为今次事件是上次洗肾确诊病人的延续，发现事件或者和除口罩进食有关，形容除口罩是最危险，呼吁市民留意。袁国勇又说，洗肾机的喉管独立包装，相信病毒经空气或者飞沫传播，并非血液。病床之间已经有 1.5 米，但用作分隔的帘有窿，病毒亦可以经空气传染到其他地方。他强调，养和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已经做到最尽，洗肾中心每小时有12次换气次数，又会为洗肾病人做多次测试。医管局不能够做到相同程度，会继续监察58名洗肾病人的情况。鉴于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未有缓和迹象，上周三重新启用的亚博社区治疗设施一二号管病床亦都快将饱和。医管局听日会启用八号同十号展馆，再提供总共500张病床同20个负压病舱，接收18到64岁新型肺炎病人。亚博馆亦都会增加10名医生同50名护士，加入医护团队。医管局会继续招募医护人员支援现有团队。对于网上流传照片，在亚博馆的病人不戴口罩聚集，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提醒病人在医疗设施内要戴口罩，亦要同其他病人保持距离，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规矩。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涉及去年6月21号的包围警察总部案判刑，三人分别被判监13个半月、7个月和10个月，即时入狱。首次被判囚的周庭闻判后喊了出来，他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裁判官指出，三人罪责差不多，伙同犯案，分工合作，罪行性质严重，他们在现今骚乱事件和大规模公众抗议活动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犯案，反映案情严重。三人早前已经承认一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黄之锋另外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至明早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喺港岛嘅大潭道，因为有坏巴士阻路，而家大潭道介乎石澳道至到大潭督水塘一段啦，流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喺大潭道，因为有坏巴士，介乎石澳道至到大潭督水塘来回方向咧，交通现时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湾之路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 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仍然都是非常長，龍尾去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老街，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龍尾就去到近虎山道橋底，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水务急收，而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九巴路线72同埋81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宁式运动体验，他希望通过个产品能够令到你有一个新的体验，当然就同他个人那个李宁这个运动的形象配合了，他永不放弃，很刻苦。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那种刻苦程度有机会大家看看李宁自传，看到都是有几滴眼泪滴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系啊，自由风翻嚟，我倾紧咧就关于系即系通识咧，将会进行一个大嘅改革啦。咁啱起新闻之前咧，就同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校长倾开噶。啱啱一个时间关系，邓飞唔好意思，啱头先因为个新闻啦吓，打断咗，咁就请你继续讲埋啊，好唔好啊？ 好好嗱，因为讲紧咧就话，其实佢呢一科咧，佢最大嘅问题咧，最大嘅工作量咧，并唔系话六个单元好重嘅工作量，而系啲嘢由虚变实咧，系个范围太阔宽到你冇话界定。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中国单元里边其中一部分咧就叫咩咧？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嘅整体发展同人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一句说话嘅啫。但系呢个课程纲要一句说话咧，演变成教学同考试咧。就可以包括三农问题，可以包括城乡差别、可以包括这个食品安全卫生问题、国企改革、民企等等等等、加入 WTO、你是无穷无尽你想得到的同当代中国发展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纳入这个课程框架里面。咁即係话呢，你无论係学与教嘅准备，即係教学啦、学习啦，定埋成应试嘅准备，係无边无际嘅。个课程纲要就一句说话啫。 咁虚得就 係难嘅地方。是由虚变实的困难，不是说有多少个单元的问题。 是好啊，明白。那麻烦你先啊，鄧飛。咁啱我哋傾緊嘅就係關於個通識嘅改革裏面咧，咁啱頭先鄧飛同佢傾到咧，就到底而家有六大單元裏面啦，咁如果真係由虛到實，咁按照頭先講，的確係因為中國關於個課題咁闊啦，即係可能真係大學課程啦，先至可以處理到噶啦，咁高中到底能真係學到嘢咧，咁歡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到底對今次嗰、那個即係通識嘅改革你有冇咩意見咧？咁個電話咧就18723111，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啊有位聽眾李女士咧就都接通咗嘅，啊李女士。是你好， 是啊， 到你啦，请讲， 请讲。 好，咁因为我都由佢教改开始教通识咧，都教咗都一段时间。咁、由旧通识到依家咁嘅转变咧，当然啦，要转身最初头由 AS level 转过去，都已经有一啲痛苦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啱啱 fresh 咧，都还可以。咁但系依家都教咗好多年噶，咁佢话嗰个课程系好开，呢个事实嚟嘅。咁但係我哋當中已經適應咗即係我有班同事都好適應。咁但係突然間今年一個施政報告，突然間話下年就轉啦。咁、那個適應嗰度係有啲問題。咁同埋我覺得學校個架構上面咧，點樣去諗咧？ 分分鐘可能我哋都好提心吊膽，唔知會唔會下次因為冇咗我哋即係我哋叫拍科啦，可能係拍咗呢個科之後，我哋嘅人手已經少咗啦，咁會唔會 slash 咗啲人咧？咁呢度系我哋擔心嘅， 系 啦， 好啊， 咁同埋 系啦，咁個時間要差唔多啦，你嘅時候多謝你嘅意見先啊。咁到底會唔會殺科就唔會嘅，因為佢而家都仲係叫必修啊。咁、但係咧就個課時可能少咗啦，咁啊教育界都有啲人關心，即係少咗嘅話，即係可能係老師嗰、那個時間可能係咪要調配去做其他嘢咧嚇？咁或者人手係咪真係要縮減咧？咁呢啲都係佢哋關心嘅課題嚟嘅。咁好啦，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楊勇雄局長咧就話咧。通识将会进行一个大手术啊！咁大手术会系点嘅咧？会唔会影响到教师啊、学生同埋甚至系家长自己本身咧？尤其是学生嗰个升学嘅问题。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想倾，即系再请另一位教育界嘅朋友同我哋倾一倾咧，就系、是、家协嘅理事，同埋咧就系通识科嘅老师啦，张瑞辉嘅。张瑞辉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 系啊，我哋今次讲翻咧，就系教育局嗰边咧，就话要进行一个大手术啦。咁啊，你哋嗰方面咧，就你自己都系教通识啦，张瑞辉，你个今次呢个改革里边对教师嗰方面，或者对学生嗰方面点啦？会造成啲咩影响啊？ 嗱，我谂首先第一样，我完全唔觉得呢个系一个改革，即、就、系、是、我谂呢个用字要小心。事实上我谂。政府呢一个做法并唔系，因为如果我哋讲改革嘅话，系将一啲嘢即系变得即系都有个更加好嘅意味啦。但事实上，其实呢一个即系改变咧，系一个粗暴嘅由上而下嘅即系夹硬嘅转变。事实上早前即系例如话政府自己委任嘅专责小组，其实对于通识科都叫做有一个即系咨询过业界啊，或者即系收集过即系学界嘅一啲睇法嘅意见。其实都完全唔系政府依家所即系所讲嘅呢啲改变，即系例如话评级方面咁维持翻，应该系维持翻现有评级啦。咁甚至亦都对于课程嘅内容系冇提过要有一个即系去到减半咁样嘅做法。咁所以我哋觉得政府呢个做法其实系一个粗暴嘅干预，亦都系一个唔专业嘅，亦都唔尊重呢个学界业界意见嘅做法咯。 张瑞辉啊，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学生，即系对学生嘅影响啦，呢、這个改革。但系对教师嘅影响其实都唔少嘅，即系据数字讲有成2000多个通识教师嘅，咁对佢哋嘅影响会系点咧？ 嗱，由最简单嘅开始，嚟紧二月咧，我自己学校都将会即系有一位通识科嘅实习老师嚟实习，所以即系阿局长话依家应该冇人去即系。做读紧呢个通识，准备做教师，一个亦都系佢自己都冇即系冇掌握嘅资料啦，咁样。咁事实上，即系过去我谂通识开科佢一个必修科，唔少老师由最初嘅可能由教其他嘅科目转嚟教通识啦，甚至依家其实我哋好多即系新年轻嘅老师，其实文凭试毕业嘅，佢嘅大学嘅主修就系、是、即系可能系通识教学。咁我哋会睇嘅就系、是、喂呢班老师其实佢喺呢一个科目入边，佢投入咗好多嘅精力，亦都佢系一个专家嚟嘅。咁我哋呢个社会即系浪费咗我哋嘅人才。最后局长嘅讲法就话即系都可以调配到嘅。咁但系都简单啫嘛，即系。是不是他们看轻了通识科，即对于即老师那个即投入付出呢？很简单，难道你一个教开即化学的老师，那你转去教物理啦，那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呢？ 张瑞辉，我想问一下，即现在按照政府这样宣布，是到今年的9月，即是另一个新学年开始，就因为通识科就要转了，是不是？即如果有任何的变动的话。 其实我哋冇再即系除咗阿局长喺记者会入边即系对住公众讲嘅嘢之外咧、其实冇进一步嘅资料或者即系文件啊等等咁样， 即系冇话一个时间表去通知咗你哋，你都唔知嘅， 完全冇嘅。即系究竟喂嚟紧嘅九月系即系佢所讲嘅嘢已经喺中四嗰度实行，还是喂局长讲到好恐怖噶，佢话越快越好，咁系咪即系读紧嘅都要即刻转，定系点咧？咁我觉得。即系呢度都反映咗，其实根本政府系冇深思熟虑底下就提呢个说法。即系以往有任何嘅呢啲课程嘅改变，即系一定系经过即系多重嘅咨询。咁因为学校你要去即系老师要准备，我哋要向学生负责噶嘛。即系匆匆忙忙咁样，连课程内容都未有，你就要学生去所谓改变去读一个新嘅科目。 老師未準備好點教學生呢？ 嗯，張瑞輝，咁你都同唔同意呢？即係有好多人即係批評而家今次而家現在進行緊嘅通識科呢，就其中譬如話包括咗教材嗰方面呢，就好多時都係即係冇一個規範嘅教材呀，咁未來嘅改革可能都係呢個其中嘅重點啦。呢方面你自己作為一個通識科教師同唔同意咁講呢？ 絕對唔同意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冇事實根據，即係好簡單，你問任何一個依家喺高中讀緊通識科嘅學生啦，佢哋有教科書喺手，甚至之前即係政府都話即係要審啊要成啦，經過咗即係嚟緊都考第九年嘅文憑試啦，點會冇教科書呢？點會冇一個規範嘅教材呢？只不過即係因為可能呢一科佢用即係一啲嘅社會議題作為一啲即係教學嘅即係材料，咁於是呢就即係俾一啲人即係無限咁樣上綱，就話啊你教時事啦。咁坦白講，你睇翻六個單元，由個人成長、今日香港現代中國，跟住全球化、公共衛生或者能源科技與環境，其實嗰、那個即係知識學術嘅份量都非常之重嘅。咁唔可以抹殺入面真係其實有好多規範嘅知識。咁唔通就係因為佢哋唔滿意學生去了解多啲，即係依家香港嘅政制或者法治，咁於是就即係強去話通識科冇內容，即係淨係教時事咧。咁我覺得對於老師或者對於準備咗好多課程嘅甚至學者嚟講係唔公道嘅咯。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張瑞輝。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教协理事同埋通识科嘅老师啊张瑞辉，咁啱我哋倾嘅咧就系关于政府打算咧对通识科进行一个大嘅手术嘅。咁好啦，咁我哋话题啦，倾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同大家倾另一个话题。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中国二十四节气大雪即将嚟临，俗语又话寒从脚下起，开始咧要做足保暖功夫，更重要提醒下你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起对抗疫情，步入冬天。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咧，就是、關於咧最近呢個前立法會議員長毛啊，梁國雄咧就有一個終極嘅上訴咧，咁佢就勝訴咗啦。咁、個情形咧就係話佢因為佢自己喺嘅監獄嘅時候就要剪短呢個頭髮啦，咁、佢覺得咧就係違反咗個男女平等嘅，咁、佢自己咧就進行一個中院嘅上訴啦，咁最初佢就係贏咗一次嘅，咁最後有一個政府嘅上訴咧喺高院咧就推翻咗佢嗰個判決，咁再去到咧終審法院咧就終極啦，咁亦都判啊梁國雄咧贏嘅，咁就中院嘅法院嘅判詞指出咧，就處方咧就冇充分解釋啊男性剪短髮同維持監獄紀律之間嘅聯繫，咁、同時咧都未能夠解釋嘅規定咧點樣係不構成咧男囚犯有較差嘅待遇啊，咁呢啲都係幾法律用語嚟噶，咁所以到呢度係指到有請我哋評論員啦，陳澤銘解釋下今次咧呢個判決到底裏邊咧其實想表達一個咩嘅信息咧？中院裏邊 係我諗個重點係呢一個終審法院嘅判詞裏邊咧，係關於呢個性別歧視條例下邊嘅一個所謂歧視嘅問題，多於個監獄內部個管理問題嘅。嗱、咁最簡單嘅講法就係點咧？就係而家現行機制之下咧，監獄處咧淨係要求男囚犯去剪短頭髮嘅，就女囚犯冇呢個要求嘅。其實中院個終審法院個最重要嘅判決就係話，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差別呢？而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咧，就應該係1996年已經開始喺香港生效噶啦、就係唔可以因為你一個人個性別嘅分別而有唔同嘅對待，嚇唔可以有歧視性嘅對待。其實嗰條法例咁嘅要求，咁、所以終審法院就係就住呢一點呢、這個重點去判決嘅。點解男囚犯要剪頭髮，女囚犯係唔需要，係一個差別嘅對待。咁所以呢個係重點，而結果就係判呢、這、一個梁國雄係勝訴嘅。咁、所以咧就已經坊間已經有個講法㗎啦，傳聞啦，就係話會唔會其實女囚犯都要剪頭髮咧？以後嗱咁咧就可以將兩邊平衡翻啦，咁就唔會有一個歧視性嘅對待啦。咁、未知嘅，呢、這個未官方未有正式宣布嘅。咁、但係可能呢個就係將來監獄處會進行嘅方向啦。 系咁嗱，我睇翻呢个中院嘅判词里边咧，佢咁讲嘅，佢话即系五名法官一致裁定啊，梁国雄咧上诉得席啦。咁佢就话咧，处方啊，即系呢个惩教处啊，就有关篮球犯嘅头发必须尽量剪短嘅常规令咧，系属于直接歧视。咁咧就系违反咗性别歧视条例噶。咁呢个就正如头先啊，陈泽明同佢再去分析噶啦。咁啊，头先亦都提到咧，就关于系女囚犯系咪都要剪短头发咧咁样。咁喺呢个2017年1月啦，就判咗梁国雄胜诉嘅时候。咁當時都已經有啲媒體咁講噶啦，咁就話咧就懲教署咧就即係諗緊兩條腿走路啊，咁啊正如陳澤美頭先講嗰個咧，就可能係研究咧係咪規定一女囚犯啊都一律係剪短頭髮咧咁，咁如果一律嘅話咁啊冇性別歧視啦，咁但係咧就希望即係處方就希望嗰啲前線人員咧就聽下啲女囚犯嘅心聲啦咁，咁但係結果咧反應好大喎，即係女囚犯覺得即係點解要咁做咧咁，聽講仲咧就有部分女囚犯咧情緒都幾激動嘅，咁啊到底？如果真系一视同仁嘅时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啦。咁啊，应该点考虑咧？陈泽明 系我相信诶，佢哋都可以再申诉嘅。即系今次个申诉就唔系歧视嘅问题啦，就系、是、究竟惩教署有冇咁嘅权力吓、要求所有囚犯剪头发咧？就唔系关于歧视啦，系根本喺管理上你有冇咁嘅权利，会唔会侵犯人权嘅问题啦？不过我补充一句咧，囚犯要求剪短头发咧，就唔单单系香港嘅，喺外国都有好多外国嘅例子嘅，美国亦都有好多州都有咁嘅要求嘅。 系啊，咁好啦，咁大家对呢个话题，对你都有兴趣啦，或者你想发表意见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咧，就系香港人权监察代表叶欢游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个话题嘅。叶欢游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 系啊，啱啱倾开咧，就系关于话即系呢个囚犯喺呢个监狱里边咧，即系剪头发嗰啲问题啊。咁啊，叶欢游，我知道你哋都好关注即系呢个人权嘅问题啦。咁啊，对于今次呢个中院嘅决定咧，你觉得即系有啲咩嘅意见咧？从呢个人权监察嗰个组织嘅角度嚟睇。 其实中院今次咧就再一次就系执行咗性别歧视条例啦，咁就即系再重新即系所有嘅行为决定咧，即系如果系涉及一啲个不平等咁样嘅待遇嘅时候咧，其实佢作出呢一个决定嘅人，佢必须要即系能够去证明呢一个决定系要合理嘅，佢先可以即系。先可以去咁样做，咁特别系讲紧政府部门，一啲行使紧公权力嘅事嘅部门咧，佢哋亦都系有呢个责任咯。 我头先叶欢游，我头先提到咧，即系外国其实都有几多嘅例子，都系要求囚犯剪短头发嘅。咁佢哋嘅理由都好简单啫，都系一个保安原因啦。即系譬如头发里边可能可以暗藏咗一啲武器喺啲长头发度等等嘅原因。你从人权嗰个角度睇，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 嗱，如果佢真系有一个確切嘅原因，而佢係可以提出到一啲證據咧，咁當然就可以再去理解啦。咁但係喺個法庭上面，由 CFRCA 去到 CFA 嘅時候，其實懲教嗰邊都有去嘗試去提出呢啲提出呢一個嘅拗法啦，咁但係都係不獲法庭接納。咁所以就要睇翻，其實即係唔係話外國有發生咗咁樣嘅情況，香港就必定會有都要睇翻即係香港嘅情況咁樣咯。咁即係當佢唔能夠提出到一啲好確切嘅理據或者係證據去減損個權利嘅時候咧，咁佢就唔應該去咁樣做啦。 叶欢游啊，你系咪会觉得即系如果男同女嘅囚犯都要剪头发，系都属于违反人权啊？ 這个就我哋睇到呢一个消息嘅时候咧，话惩教考虑喺呢一个裁决出咗之后，就决定女囚犯都 即系男女都要剪啦。 系啦，男女都要剪，我就觉得非常之嘅错愕咯，因为即系是不是没有其他的选项去令到惩教可以符合这一个裁决的个要求呢？是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唯一可以令到他合乎法例要求的方法就是男女都要剪头发呢？ 但是有什么方法呢？你们有没有曾经提议过或者想过的呢？ 咁如果佢话係有需要去按需要去剪头发囉，咁就即係睇下佢有啲乜嘢理由要人剪頭髮，而唔係話因為 因为呢个裁决，咁所以就全部都一定要剪头发，一个一刀切。反而佢咁样去做嘅时候，可能就会引申去到有下一宗嘅司法复核，而呢一个系极度唔理想嘅，因为喺人权法案入面都有讲到，在囚嘅人士咧，佢应该系受到平等啦，佢一个有人道嘅对待，咁所以惩教处喺呢一度系有责任，咁佢就唔应，绝对系唔应该特登去做一啲。都好有風險，係會違反人權嘅做法，而唔去即係 explore 其他一啲好啲嘅做法咁樣 咯。阿葉歡由頭先咁，我提到啦，即係我睇到一啲報道講就話保安原因係一個啦，剪頭髮。另外我亦都睇到有啲報道話係一個衞生原因嚟嘅，即係話即係頭髮如果太長咧，尤其是一個禁閉式嘅環境裏邊咧，可能有一啲衞生上面嘅風險。呢、這個你覺得又合唔合理咧？這個講法？ 如果你说卫生情况是一个问题，但是过去一直以来女囚犯都不需要剪发，那女囚犯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卫生问题出现了而惩教一直都没有解决、又似乎不是嘛，所以这个理据是不是真的站得住脚呢，我就很质疑咯。 葉歡由，咁你處理呢啲即係好多譬如關於人權嘅案件或者係投訴等等嘅時候，有冇曾經處理過類似咁樣㗎？即係話啲在囚人士關於佢哋嘅服飾啊、頭髮啊或者其他嘢，有冇向你譬如話要求過幫助或者協助嘅個案呢？ 咁我哋自己就冇處理過啦，咁但我哋都即係了解到，即係都有一啲譬如教師佢喺翻工嘅時候服飾男女嗰個要求會唔同啊等等呢一啲嘅個案咯。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其他嘅歧視嘅個案，我哋都有留意啦。咁其實都有不少嘅情況咧，嗰、那個僱譬如有陣時係僱主去做一個歧視嘅行為啦，咁佢嗰個反應咧都係哦，咁我唔可以歧視你啊，咁不如我歧視曬所有人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不負責任嘅行為，係非常之不理想。咁而今一次係懲教署去咁樣講，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咁樣講或者有咁樣嘅打算嘅話，咁真係即係非常非常不理想。 葉歡由，我有少少興趣，即係如果囚犯而家佢真係有剪頭髮嘅需要，佢會點樣處理嘅？即係如果佢判刑係較為長嘅話，懲教署係咪有一啲剪髮嘅服務俾佢嘅？ 我都係睇報道知道，所以我都不能夠扮專家去答你呢個問題。 係、 但你頭先提到咧，就話即係其實在囚嘅人士咧都要平等啦，同埋要人道對待啦。咁我哋都係作為一個即係市民咁嘅角度睇啫。咁你作為一個在囚人士咧，你嘅人權或者你嘅某啲嘅自由咧，一定會受啲限制噶啦，係咪？因為你係即係要服刑啊嘛。咁另一個咧就講人道咧，其實佢剪短頭髮就唔係真係會有酷刑啊、有私刑啊，又有其他嘅即係人。身嘅損害佢啦，咁但係呢個作為一個管理，可能頭先即係陳澤民講咗好多原因，你可能都係需要嘅。咁從咁嘅角度講，今次事件我哋係咪算叫放大咗咧？即係其實我剪短頭髮，即係你在囚期間，咁都唔係話真係對你有好大影響嘅生活上嗰樣嘢。咁有咗咁嘅理由去做，咁你覺得你做人權監察嘅代表嘅時候咧，你點樣睇啲論據嘅？即係要咁講。 點樣去平衡兩方面嗰個說法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到話剪頭髮啫，唔係有啲乜嘢損害。咁呢一個即係都要視乎個程度啦，視乎個實質情況啦。而外國都有一啲案例咧，係要囚犯去剃光頭咧，係判咗係一個非人道嘅對待嚟嘅。咁所以就即係唔係話頭髮。 就唔紧要， 嘥我嚟嘅啫，唔紧要系啊。咁其实都好，可能都关乎一个人佢嗰、那个尊严啦。佢会唔会觉得自己系被即系点讲系差劣过其他人咧？因为佢个头发系不能够自己去做出一个控制啊等等咁样嘅原因。咁所以都唔系咁简单讲话转个发型啫，帮你咁一定系管理嗰个理由一定系大啲嘅。咁而管理个理由佢都處方都一定要提出一啲實質嘅證據去支持佢真係有呢一個需要。 我都可以諗到有一個例子嘅，即譬如宗教原因，我係要留長頭髮或者某一個髮式嘅。咁如果你強行要剪咗佢，咁呢個就好明顯係違反人權。但我相信而家已經有呢個機制去處理呢啲咁嘅特定嘅情況嘅，係咪啊？ 我都係睇報道都知道有。即系声称话有咁样嘅豁免嘅机制咯，咁但系佢实质系点样操作，我就不能够代佢哋答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叶欢由。 刚刚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人权监察代表叶欢游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到底在囚人士咧，即系如果全部男女啊都同剪短发，系咪又有问题咧？咁啊，咁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够啦，陈振明啊，咁啊要讲声拜拜啦， 拜拜。